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在那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好，你不心疼啊，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 拿手机拍，哎呦呵， 我这边遍地找我们的醒目呢，醒目 那麻将 又被谁拿走了？真找不着了。 再来一次，今晚有戏解忧愁。 妈呀，疼死了。这回改人肉的、哎、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节目依然是在6:45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游戏，这儿呢是 FM98.2 AM927。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现在有两种视频播出的方式啊。第一种就是搜索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右下角呢有个视频直播，大家喷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发生的情况了。我们现在这个拟声词一用，你不觉得显得我们又高端了起来吗？ 是是是， 对不对？ 是吗？ 你能不问吗？ 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啊，叫盒饭 Live 啊、然后呢是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找到这个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并且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鼓掌，所有人 谢谢谢谢谢谢。 今天有新朋友到哈， 今天有两位新朋友，他们分别是导演刘小艺，欢迎 欢迎刘导。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还有听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对，来两遍啊。你看多会占据就是 节目资源。你把姑娘先介绍完之后 的 话干那儿了。 还有一位青年演员刘以轩，欢迎 大家好。 对，今天他们两个其实也是带着戏来的，就是 来吧，演慢了，已经在演了是吧？ 对不起，我们今天男主持人可能就是吃多了，把脑子憋了一下哈， 饿的，还是没洗头的关系，其实。 来，先让二位来，那个小艺介绍一下吧。 好 啊，先让小艺介绍一下你现在这个剧吧。 我们这个剧叫《小兵张嘎幻想曲》， 也是我们今天房间的题目啊。 哎，对，是一部肢体木偶剧。然后是改编自徐光耀老先生的文学作品《小兵张嘎》。 小兵张嘎。 对，然后这个也是大家 很 熟悉的一个电影。然后我们去年把这个戏改编成了一部舞台剧。三个人演所有的角色，然后在英国爱丁堡国际戏剧节拿了5星大奖。 特别厉害。哎呦， 好吧好吧好吧。 而且他们马上要就代表国家的人就走出国家了。 我们11号就去俄罗斯。参加俄罗斯的大学生戏剧节，然后10月2号出发去英国参加伦敦的南岸艺术节，然后接着从伦敦直接出发去参加罗马尼亚西比乌艺术节，都是被邀请去。 就是 我特别想知道什么叫木，怎么理解木偶剧？ 它是一个肢体木偶，就是有用肢体来表演，然后有台词，然后也有木偶，它。所谓的木偶不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 不是拿着的那个吗？ 不是不是，我们是用 演木偶对吧？ 不是，我们是用纸扎的一个牛皮纸扎的一个人偶，我们在演出的时候会、 他们能动吗？ 能动，会三个人操作那个小偶来演嘎子。 我的天，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就三个演员边操作嘎子，然后还要演其他的角色。 哇 哇， 好难啊！ 嘎子是没有人演的。 三个人都要演嘎子，然后有时候是纸偶演嘎子，他们会就是真人和偶的这么一个切换。 那怎为什么要有这么个想法呢？ 好玩 啊，对，但是不会乱，怎么让它不乱？ 不会，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 舞台上有4个嘎子，其实 对，有时候一些上天入海的， 那就应该纸人完成， 纸人来完成一些想象力的非常飞的空间，会用纸人三个人操作来完成，然后一到切回到现实的时候，就是由演员来完成。 那比方说你们俩，你在上面演吗？你演吗？ 我不演，我是导演。 你是导演，那你在演是吧？ 他会演，对。 那怎么接？就是说他突然间换身份了，我就成为嘎子了。 我们会有 老罗叔， 会老罗叔，对，会有比如说嘎子现在是我在操作着，然后嘎子在说话，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安静5秒钟，然后他会有一个动作走，慢慢走进嘎子，走进嘎子之后他会跟嘎子做同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啪切换过去， 他 意思就是告诉大家现在那个人就是嘎子了。 对， 哎呦，真有意思。这出戏多长时间？ 1个小时10分钟。 哦，大概演的是什么内容？都是 就是演嘎子，然后 一个 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是 从小从嘎 子 小时候，对对对， 就他奶奶被 杀了以后，嘎子去复仇。 哦，也是， 后来也点了炮楼。 哎，对， 还是还原了当时的那个故事情节。 对，但我们稍微改编了一点点，改编了一下，然后比如说， 好期待。 比如说他刘以轩，他会在剧中，他不光演嘎子，他还演老罗叔， 那怎么演？ 还演日本兵，还演白博。 换装吗？要 不换，就是他们靠形体来表现。 能哎，我们那有那个表演区，能在那稍微展示一下吗？ 他是我们巡演那个国际版的演员，他还没演过，因为他在我们在国外巡演，他全部用英文来演。 那练习过吗？ 我们 排过，对不对？ 准备开始排。 我们可以用声音来展示。 声音来展示。 还来举个例子，老罗叔。 老罗叔 是另外一个演员演啊。 啊，他的演的是谁呢？分别 他演的是嘎子，还有白博。 来，白博。 德叔啊， 来一句白 博 啊！ 说什么？说欢迎收听收看《饥饿游戏》 啊， 好吧？ 给人家出难题， 没有人。 好， 从这个 啊， 找一段啊。 来， 要是知道八路的消息，要检举揭发，皇军打打底有赏。 好，来嘎子 啊， 还是这句 对。 要是知道八路的消息，要检举揭发。皇军打打的有赏， 哇，他好有感觉啊，是吧？就特别有戏， 声优 很像，对，很像配音， 棒，很棒，很棒。 然后你英语还特别好，是吗？ 对， 那为什么要去俄罗斯演？ 这是国际的语言呀。 对，我们这回专门找以轩来，是因为我们增加了一个角色，就是旁白 啊。 他是用英文旁白， 用英文旁白， 就嘎子还要自说自己的故事，是吧？ 对 啊，嘎子其实是旁白， 是 吗？ 介绍每一段的戏的。那个 背景， 那个、然后他会进入跟我们一块去演。 就嘎子实际上是整出戏的旁白，是这个意思吗？ 对， 啊、 嘎子的视角， 明白。 嗯， 哎，还挺好玩的。 对， 什么时候在北京能演啊？ 今天我。后天 过了是吧？ 后天10号， 后天我有空。 10号在天桥艺术中心。 啊，没事， 仅此一场， 真的 导演亲自演。 哇！ 天哪！哎，你要上场那回？ 对，就那一场，我从来没演过，就这一场。 你演谁呀、啊？ 我演其中一个角色，就是我好多，比如说我也要演嘎子，我也要演白博，也要演日本。 就每一个演员都是一人分饰多角。 对对对对。 哎呦，真的好难把它理清， 而且我觉得这脑子得特别清楚。 对，我担心的是会让台下听不懂，但如果你想他被那么多艺术节等等邀请的话，应该是大家看过 非常。 而且我们在剧中还还原了嘎子的给嘎子制造了一个梦幻的童年。 哦。 有蜻蜓，嘎子会骑着蜻蜓在舞台上飞。 哦。 然后还有他在海里面在水下和鱼玩的场景， 啊、 然后还有 纸人完成的是吧？ 对，还有他和他童年的一个白洋淀的一个美丽的风景。我们台上没有景，就一张桌子。 哦，还会现场画画， 还有现场画画， 为什么？ 现场画画 。 我记得原电影里面有一处画画地儿，就是他走了的时候写不了信，他不识字嘛，他就画他自己去追赶队伍的那段，是那儿吗？ 嗯。 我们是基本上是在演出开头，我们把整个戏的那个故事场景会在桌子的一张纸上， 嗯， 演员开始在演出开始前给他画下来。 演员画吗？ 演员画，现场画。 哦， 三个人一起 画。 那到演出结束，是不是这幅画也就完成了？ 这幅画没有会被毁掉，比如说当。飞机来轰炸的时候，会有演员拿着一个小钉子在纸的背面，把那个小房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或者手电筒打着，然后把那个纸全部给扎破。 真好，想法真好。 就他想法很多。 然后日本人来烧房子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一个牛皮纸做的一个小房子，但火烧过以后就是一个铁丝框架的小房子出来。 哦，就是会有很多写意的这个。 比如说，对奶奶被杀的时候，奶奶是一个气球做的小偶。 别说太多了。 对，会拿一把剪刀。 好了， 你真是偷太多了。 对，还要 卖票呢。那么实在。 后天在哪儿？ 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 欢迎大家去看啊！ 180-280， 你确定能说吗？ 为什么能说？ 这领导听了 OK 吗？反正那我们已经说了啊，我们已经说了。 没有这么好的一个， 可以推荐一下， 你要给大家分享， 获了很多奖呢，很难得啊， 是吧？ 嗯， 来，我们还是进入这个正常的环节哈。 对，我们今天晚上的今晚戏中戏，就是如果说现在对非常有期待的观众朋友，可以稍微等一下，我们今晚戏中戏就会来围堵一下小兵张嘎幻想曲当中的部分片段，对吧？ 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每日网剧榜单的哈。 好的， 先来看第一部，叫做《亲爱的王子大人》，这是多平台播放的，单日播放量6122万，可不老少啊。《亲爱的王子大人》呢，是由于中指导啊，有很多这些演员啊，然后。 演的这么一个都市爱情偶像剧。这部剧讲述了呢平凡少女孙小桃意外地卷入了影帝江浩的死亡事件，并且在查找真相的过程当中逐渐地与傲娇王子大人互相吸引的故事。然后呢故事开始于迷妹孙小桃精心策划的一场完美的冲绳演唱会之旅，她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自己的偶像周翊然，并且亲口对他说出自己完成了当初的约定。直到他的演唱会门票被意外邂逅的王子并江浩撕成了碎片之后，一声炸雷，两个人命运从此就联系在一块了。最新的一集的剧情讲的是孙小桃唯恐这个电子机坏了，这个江浩再也回不来了，他就急忙的跑去了怎么 觉得特别可乐、 我们有个好朋友叫江浩 他急忙去跑去你们的老不是嗨、急忙跑去一家老店啊，只因为这种店呢才能维修这个孙小桃手里十几年前那个电子宠物。然后呢老板为难的帮孙小桃修电子机，然后孙小桃紧张不已，生怕老板一个不小心电子机再也修不好了。那么等这个电子宠物终于修好之后，江浩有一种劫后余生的那种庆幸。就这样一个故事，这我们之前介绍过哈，但它仍然在播，证明很长， 而且它多平台播出，每天的播放量还能有6000多万，就真的是证明这部戏的制作精良，而且群众缘也还挺好的，观众缘也还挺好的。 来看第二部， 再来介绍一下这一部叫《战昆仑》，也是在多平台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2189万，也推荐过是吧？ 是。 就我记得在就8、9月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军旅题材比较多嘛，抗战题材。 对。 这个故事呢是讲述的1939年11月，日军登陆钦州，被炮火震晕的守军连长莫新烈，他被部下抬出了阵地，但是呢却没想到被军方以逃兵论处执行死刑。就挺冤的哈。那共产党学生军队队长武少雄获知这个原委之后，当即就召集了大家，找到了高级将领，就是他们的一个就是上司白主任游说，而且还帮他保释了出来。那莫新烈呢又为了赎罪，就决定组建一个滨阳民众抗日敢死队，也后来呢在这个共产党学生军队武少雄的率领之下，他们还深入到了敌后啊，也救出了国军飞行员，铲除了日军还有土匪组成的一个刺杀队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因为他抱有一定的就是愧疚之情嘛，觉得可能当时因为自己的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情况。 那被震晕这个我不是主动的，我是被震晕的。 对，但是我想啊，就在那种大的战争背景之下，可能即使是对你即使是因为自己受了伤没有上战场，我都相信他是有那种愧疚的。 对， 说完这部剧就是想到了那个最近特别热播的一部电影《敦刻尔克》，你看了吗？ 没有。 你们看了吗？ 没有。 他 一直能在剧场演出， 对，他一直在忙。 好，你敬业，我知道。就我前两天刚看了，真的是超级 一个德国兵都没有，据说是吧？ 被非常感慨， 这一个部队之间， 就他只演了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件事儿嘛，这个历史事件，他相当于给他进行了一个多视角的，就是重现。但是我就觉得诺兰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他对于音乐的选择，包括他对人细节情绪的这个把控都是非常非常到位的。我觉得不过敦刻尔克大撤退按理说大家也应该都了解这个历史事实嘛，对吧？但是你看这么著名的一个历史事件， 不是，你想他是这么长一段时间来一直都没被搬上荧幕的，所以他相比其他 有可能也忘了哈。 对对对。 好吧，就总之我还是不剧透太多了。我觉得没有去看过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真的是可以走进剧场，如果有时间的话，走进电影院，真的去看一看这部电影。你会从平凡人参战的平凡人身上去感受到战争给你的那种震撼。 平凡人就能，我能和那个《血战钢锯岭》去类比吗？ 《血战钢锯岭》，我觉得《血战钢锯岭》它最重要的有一种 精神。 对，他有一种甚至有一种英雄主义，就一个人救了那么多人嘛。你在敦刻尔克当中，你没有发现好像没有主角，你找半天你会可能不知道，哎，这故事主线到底是什么呢？他可能有很多线在穿插。我真的说多了真的是就会失去观影乐趣了。 好，但是我看过一篇文章，最近也是采访诺兰，就是说这个事情，他采访就是他就说他自己怎么做到这样子，或者说之前做了什么样的准备，他就采各种各样的老兵，当时还健在的一些老兵，但有些他说你必须要深入到他们生活当中，你才能够体会到，因为有些事情首先来说过了很远了， 对， 很长时间了，未必完全能够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记忆是可以骗人的。 对，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老兵觉得不那么重要的事情，或者可能会让自己难堪的一些事情，他就可能不愿意说，你非得靠一些时间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比方说一些非常非常小的细节，他怎么捕捉到？就是和他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才知道那些人准备撤退的时候，对一些军官嘟嘟囔囔。 啊，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 非常非常细的细节都是这么得来的，所以才更真实。好吧，我们 一会儿见， 之后再聊。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都有人来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AM 九二七，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坐在胖于浩旁边的徐冉。 是坐在胖于浩旁边的胖徐冉。 讨厌，我不胖了。各位呢，我们这儿是一个可以听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除了在 FM 98.2，我怎么回事？领导，你扣我钱吧，真的，我昨天就说错了。 再说一遍 ，FM 98.2，AM 927，这回说对了啊。我们呢，不仅可以听，也可以看啊。看呢，有两个渠道就可以找到我们。首先，一个是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还有一个呢就是盒饭 Live 这个手机直播平台，大家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都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的。 对，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节目支持！ 来来来，咱们把网大介绍完哈。 好，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第一个 网大啊， 你来介绍，太适合你了。 男人花儿， 嗯， 播放平台在爱奇艺，但是播放量94万。这个影片改编自这个山野的原创歌曲《男人花》啊，故事呢围绕着5年前的一趟祸展开。将军本想黑吃黑陷害这个骆家豪，却是呢反而令他的弟弟丧命了。没有能够得逞的他呢，将弟弟的死因就归咎于这个骆家豪。但是骆家豪呢对他而言又还有一些利用价值，他就不得不利用他啊。就是 真坏， 搭上之前一些断了的线。 嗯， 为了逼迫他这个仇人，他自己想象中的仇人骆家豪帮忙，他无所不用其极，没想到反又栽在了骆家豪之手。骆家豪在一次任务当中呢，因为犯罪分子计划而改变而失败，被怀疑，骆家豪承受了5年的牢狱之灾。然后等这个骆家豪慢慢的厌倦了两面的为人的生活之后呢，向上级表达想出狱之后回归平淡生活的想法。如约出狱之后，骆家豪性情大变，对于兄弟们的恳求、将军的逼迫，甚至被母亲、弟弟误会，都不置一词，坚守平淡。但是故事最后，骆家豪还是站出来伸张正义，与警方合作消灭了这个犯罪集团。 男人花嘛，男人花，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叫男人花。 花儿 啊，为啥呀？ 可能它是里边的一种花儿，你想 啊， 女人花一般摇曳在红尘中，那么 男 人花可能就摇曳在犯罪集团当中。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 真不容易。 行，浩哥，你能把这给拽回来，我也是服你的啊。那再来介绍一个《江湖救急》，也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18万。说的是什么呢？王大亮。没有叫这个名的朋友们和同事们吧，我们觉得，因为他在这个剧当中是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混混，他也因为交不起房租，差点就被这个房东赶走了。 你看， 然后你就没想到啊，山穷水尽的时候，在大马路上，遇到人斗殴，捡了50万， 这家伙 也够老大一摞钱的啊。那有了钱了怎么办呢？我就打算先找个女朋友吧，就决定追一下自己的邻居露露。但没想到呢，因为他这笔钱也引出了很多就是不同的势力，但是同时也为他引来了一个杀身之祸。然后呢，故事的高潮就在于他这个50万可能即将要回归原主的时候，有一颗佛头，大概是有跟文物相关元素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道具的出现啊，从天而降，又让这个剧情开始了一个180度的一个大反转。所以呢，50万还有这个天价的佛头就开始成了一群贼们争夺的对象。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天下无贼的那种情节。我猜啊，他们应该，你看这部片子叫《江湖救急》嘛，那50万从天而降，这50万马上又没了的时候，又出来了一个佛头， 一直在救。 对，就一直在救他，所以应该是悬疑，然后又有喜剧这样的一部大电影 在里边。 对， 一个网络大电影 比较像啊。 有的时候编的不要太突然间就来一颗佛头， 让大家感觉非常无厘头。 对，为什么你18万？你考虑考虑啊。来到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哈，今天有新朋友到， 一位导演，一位演员，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对， 导演刘晓毅，欢迎。 欢迎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嗯，还有青年演员刘宇轩，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两位汉室的宗亲啊，姓刘嘛。你俩之前认识吗？ 认识啊。 怎么选的导演？怎么选的演员？ 因为我们都是刘宇轩是我们中文版舞台剧《战马》的歌者， 手 风琴手。对，他 原来是学声乐的， 我学音乐剧的 啊，音乐剧的。嗯， 在英国，然后学 在英国学的音乐剧， 本科在上音，然后去英国学的研究生。 哦， 他英文特别好，而且 肯定 唱歌唱得好，还会拉手风琴。 好家伙！ 哎，以轩，在我们这儿来当节目嘉宾的，一般要是别人夸他说唱歌唱得特别好，就是对，就是我，你说的特别对，我们嘉宾都是这个范儿的，你别害羞啊。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不好意思。 没关系，在这儿不需要， 是吗？ 就需要你把内心的话表达出来。 对，我就是那个唱歌唱得好的刘以轩。 那特别欢迎你。可以可以，孺子可教。 学的这个就是他是美声唱法歌剧范 音乐剧，我觉得是美声和流行，反正什么风格都有吧，因为音乐剧是一个挺多变的一个形式。 对对对对对，它不是歌剧，不和歌剧 不是歌剧， 是吧？ 不太一样。 哦， 其实小艺原来也是音乐剧演员， 买票。 我天，扎心了，老铁。 没有没有，特别好，特别好。 脸红了他。 我 你 是吗？快给我镜头看。 浩哥也红了。 不能。 浩哥一直是这样，给个特写呗。不行，特写可能今天卡了。你看你看，哎，终于来了，已经恢复了。 这个视频有美白的效果，可能是。 我黑吗？我很白的。 就红嘛。 啊，你看，来吧，说回来吧。你是 人俩这话题我没法插嘴。 你是九几的？ 他2000的。 是吧？ 长得有点老。 你2000年的？ 没有没有， 吓死我了！我说我就请你出去了。 你还上了2年研究生，上6年学大学， 对呀， 算了，扎心。 好吧，行，那别说年龄的事儿了啊。 这样，咱们刚才说了，这个是一个木偶肢体剧哈，叫《小兵张嘎幻想曲》。 堆滴。 刚才说了很多像这个创作的故事，大家伙儿，因为今天我是让我的实习生帮我找一下片段，我来找，后来发现他们是1996年的 啊，没看过， 没看过， 哎呦， 确实，你想， 对， 我大他10岁了还多，对吧？没你没有，你比他大就6、7岁，2、3岁，你比他小5、6岁， 烦死了，不想听年龄。 来，咱们来就是。回忆一下那个片段， 对对对， 真是太经典了，真 的，对， 一下就有镜头感嘛。我先放一个，就是他刚入那个部队， 哦、 要当侦察员那块儿，有好多快板流啊在逗他。 啊，好好好，来 来听 来着。 干吧，他笑掉了下巴，砸了脚面子。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儿死木头一根儿。 哎，冬天热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概的这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难上爬。很多脚是最前进，不叫脚是拉你心。哎，别看我嘎子年最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你行吗？ 那怕什么，老叔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啊就是不怕苦。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技术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真对了，无意打扫荡，坚持在是地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心，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石石可烂，冀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1年多，岗楼拿下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劲摊的把劲摊。啊！趁热打铁再努力啊，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啊！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我会覆水。 还有呢？ 会上树。 哎，嘎子，光会赋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查员可不简单呐。 那你会什么？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白干碗凉，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哎，干什么的？ 帮我跑堂子呗。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 这个呀，我也能行。 说能行是就能行，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头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那翅膀的特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 宝。杨小根，哟，去通知各连，准备转移。是。 好，就是这么一段。特别的精彩哈！ 对，我们 反正小时候 听的时候就能找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那个时候估计他也是跟那个什么《新白娘子传奇》啊、《还珠格格》之类的，一到放暑假的时候，他一定会放 啊。对对 对，他比那个时候更早吧，比《还珠格格》《新白娘子传奇》更早。 对，他就一直会放 啊。对对对，我说你这暑假必备产品， 真好看，真的是好看。哎呦！ 但是我就在想，会不会我们的目标听众有一些真的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对，现在看视频、看直播的很多朋友，应该是有一部分是没看过的。 对，刚才我们也跟以轩聊了一下，以轩也说，因为这部电影是黑白片子嘛，对吧？黑白片子， 片子 、黑白片子， 片儿才是医生。 好，我错了， 来片子来， 对，黑白片子，对，所以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的表演手段或者他的展现方式，可能还是很单一的，对吧？你现在吧， 你说可能未必能吸引了现在的年轻人， 对，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 也不能这么决绝的判断， 绝对不会成为一个爆款，对吧？ 绝对没有， 也未必。你说三那回那个鬼畜的那个视频， 你是说司马懿之那个？ 不是，就是老版的三国， 啊，对，老版三国，就对他们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了。 对， 我觉得也是，我们不能太武断，对吧？ 对，因为他毕竟那个电影还是很幽默， 对， 很诙谐的， 而且里边经常都有这个锣鼓家伙在里头。 对，就像现在的 freestyle， 咔咔就来了。 对，小易刚说这个太棒了，就是那个时候 freestyle， 人家真的哇塞，而且特别押韵的。 对， 有的时候不押韵生说的。 对，现在的表现方式可能会更多一些。我相信小易他们在重排这部剧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考虑？ 对，因为我们用了很多舞台的表现手段。 你的定位，就是观众定位是， 5到100岁。 好， 反正能看懂。 我们演了一年，演了100多场 啊， 基本上是老少皆宜，都喜欢，而且看了最后都会流泪。 哦，那真不容易。 因为最后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老兵。最后嘎子，我们那个木偶嘎子活到现在了，到当代。然后他领收音机放的是调频，然后有一段话是 FM 98.2， 对，现在FM 98.2，现在北京正在堵车，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其实他就老了，然后就住在医院里，打的吊瓶，然后那个小木偶带着呼吸机，然后那个呼吸机是用塑料袋做的，会一个管子。然后那管子是演员在吹，就像心脏一样。然后旁边的演员呢，就像他的儿女一样陪在他身边。然后最后他慢慢的死去。其实我们想讲的是，战争过后对老兵心灵的一个关怀。他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人，他内心会有恐惧。然后他会做噩梦。 我理解，我们曾经在刚入台的时候，在培训，在延安培训的时候，我们排过一个，当时舞台剧，到后来我们把它变成广播剧了，叫军礼，这老爷子就是一到，他听不了炮仗声，一过年就很麻烦，当时的那个一个背景就是说，他的孙女带着这个男朋友回来看他，千叮咛万嘱咐，我爷爷可能有一些什么什么毛病，他是战场上下来的，千万。别提啊，什么兵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结果外边一声炮响，老爷子就回到了当初，就指挥所有人，指挥全家所有人，就是曾经那一个在战场上没回来的那些兄弟们，他就把他们认成他这个 当时那些人 啊，好像有类似的这种文艺作品啊， 对，叫军礼。 其实说到老兵，我就想到，其实我一直在参加一个公益组织，就是为了给现在的生活可能比较困难的一些老兵，给他们送一些捐助。因为我没有去到一线，就是最多的，哎，我觉得真的是尽心尽的很少，因为最多就是给他们捐钱。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老兵，比如说现在有老兵，你们可能都难以想象，吃不上干净的水。瘫痪了以后，因为可能在战场上会受到一些伤，对，现在有一些 参与解放战争了， 对，然后现在还坐在轮椅上，想买一个电轮椅，然后自己负担不起，就是我们会给他这样募集一些款。后来就发现一线的志愿者回来了以后说，老兵真的不怕自己的生活艰苦，也不怕说自己的生活贫困，他们最怕的就是被国家忘记。你为什么老抢我的话？ 我猜 我这么煽情的一段话都被你打断了。 我不会 控制。对，他们最怕的一件事，他们就是你会发现，他只要跟现代的人目光有交流，他就会流露出那种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忘记，就是这种感情。我觉得 他是拿生命为 这个国家。对，我们每次碰到志愿者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难过。 好了，收来各位，我感觉先干了一点事儿，说再说一下要哭，咱们得马上 说 了，说就有，你知道吗？来，时间紧，任务重啊，咱们得围读一下你们的作品。好， 好， 行， 我们从哪儿开始？这样， 我们就来两场哈。 对， 行， 小一先给讲讲这个戏吧。 好， 我们这个戏呢，一开始。最开头的时候会有一段形体动作，这段形体动作讲的是，山、水，然后有风，有鸟，然后有鱼，有嘎子在湖里游泳，然后有小船，哗，然后有奶奶在喂鸡，就是几个小木偶，然后呢，嘎子啪跳进水里了抓鱼，等他一起来的时候。就变成了真人了， 啊，真人在演， 对，就是这么一个切换。 上来我看到第一场几乎都是一个人的旁白， 哎，对， 那么来谁来试一试？ 我们从 以轩开始，以轩 嘎子出来开始吧， 出来好不 好？ 好 吗？ 好不好？来， 我现在是嘎子，我叫嘎子，我从小就在这片芦苇荡里长大，我的家被人占了，大枪大炮还有轰轰的飞机，没打声招呼就闯了过来，你看。村子周围都是他们修起来的炮楼，我的家就在村子的边上，地方背不惹眼，所以经常有一些战斗伤员来家里疗伤。最近啊，来了一个伤员，我叫他老罗叔，我就每天都让他给我讲他战斗的故事。老罗叔，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棒，当，锤， 这个是。地方我们用了一个戏曲的桥段，老罗叔出场， 就有点像电影里面那些快板啊。 对，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老罗叔架着山膀就出来了， 拿嘴打家伙吗？ 对对对，还有一个嘀咕， 自己打家伙， 还有一个嘀咕 啊， 他是嘴巴先说，然后说完以后，鼓锣鼓点开始噔 哒哒， 对，老罗叔出场就是这样，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棒当锤，老罗叔一亮相。我 跳起舞步是什么意思呢？ 啊？ 跳起舞步，就这是跳。 他有一段在这个做了一段戏曲的身段，对，棒荡锤 啊， 然后我就是老罗叔，虽然我30多岁了，可依然充满了孩子气，整天就喜欢和嘎子搅在一块儿，这日子久了呀，和嘎子的感情就越来越深了。这个就是嘎子，这是老罗叔在介绍嘎子。 哦， 他拨开了一堆豆秸，翻了个跟头，哗。嘎子翻了个小跟头，跑到了我面前。 老罗叔， 嘎子， 哎， 康康顶康，这个地方有一段双人的一段舞蹈，两个人在玩在闹的一段舞蹈。那舞蹈结束之后， 它是什么呢？也是戏曲的吗？ 不是，是现代舞和安徽花鼓灯的一个结合。 我的天，你是怎么想的？ 因为那个安徽花鼓灯的动作特别的诙谐，就特别像这两个人物的形体。 哦， 我们就因为我小时候学民间舞的， 哦， 所以觉得这两个东西结合会特别好玩。 嗯， 结果老外我们在英国演的时候，老外看都惊了 啊！还有这种形式啊， 没见过这样的动作 啊， 来表现人物 啊， 就他们觉得是中国的那个。你们人物的那个造型感嘛，我们说其实这是中国的民间的舞蹈，但是他们因为民间舞蹈特别的都是拟人化的， 对， 就特别像老罗叔和嘎子他们那些动作，那些人物的形象。 明白明白，来继续，我觉得很好，他们特别带形象。 对，然后这个时候， 嘎子说话了， 老罗叔，给我讲个故事吧。 啪，两个人一个造型。嘎子，今天呀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我没有带枪， 枪 结果被两个鬼子给盯上了 啊！ 你猜怎么着？我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的两支枪。 两支枪？说完，老罗叔借着微光，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拿着木头，削啊削啊 削啊削啊削啊削啊， 不一会儿，一把精致的木头手枪出现在了手上。 棒 当 锤！他在说这个削啊削啊削的时候，我们有个演员在做街舞的那个技巧 啊、 就是、，breaking。 Breaking, breaking， 对，啪，各种翻吧、嗯，来表现那个刀和镰刀的那个削东西的那种质感。 哦， 削削削削削，你按在地上360啊，各种啪啪啪啪啪啪，最后一个亮相，砰，当，呲，一个戏曲的一个手势，枪出现了。 哦，然后这整个一段都非常有节奏感， 对、啊，非常好玩。 好，继续来。 然后小嘎子看到枪，眼睛都直了。自从嘎子有了这把枪，就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你是在 freestyle 吗？ 这个时候是木偶和人交换的时候。 哦， 哇， 换景一样， 换了一个场景， 换了一个场景。嗯、然后这个时候嘎子说话了：“ 有一天，老罗叔正在给我讲一个战斗故事，正讲得起劲儿的时候，突然门外传来了两声枪响， 砰砰，啪啪，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鸡飞狗跳， 哎，鸡飞狗跳，哎，鸡飞狗跳。”哎，韩家祠堂，这是个庙。嘿，皇军，这有一把锁。这个时候，皇军抽出了一把刀， 就 砰当当， 里面有人，嘿，顶着呢，出来。老罗叔， 嘎子，沉住气，别害怕， 快给我出来。 嘎子，他们要是进来，敢不敢拿这个搂他们？ 什么？ 短把镰， 里边的人出来，你们要是有八路的消息，可不能隐藏，更不能窝藏。 要是知道八路的消息，坚决揭发，皇军大地有赏。其实这一段我们是两个人在跳进跳出，一会儿演这个，一会儿演那个。 哦、 在桌子后面我们演日本兵和那个白博，啪转到前面我们就演 嘎子和老罗叔， 特别快的切换。 哦， 然后这个时候。 我急看老罗叔，只见他一动不动。嗯，行，便也学着样一动不动。 哗，我们俩跳到桌子后面。哈，我看见你们了，里面的八路给我出来。 别装蒜了，再不出来老子要开枪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向老罗叔，只见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个主意。他决定用一颗手榴弹吸引敌人的注意。 嘎子，敌人已经吸引过去了，我先出去，如果没事你再跑。 嗯， 八嘎，哪去？ 老总，那边响俩地雷。 地雷在哪？ 那边韩家祠堂后边。 走，带我看看去。这个嘎子呀机灵得很，他把我们仨往老八路逃跑相反的方向带去了。地雷是不是你小子刚才扔的手榴弹呀？ 我怎么知道啊，我就听见那边轰隆两响，我哪知道是地雷还是手榴弹。 呼，嘴巴还挺硬，纯牌一个小八路。 就在我把敌人引开的同时，鬼子闯进了我的家。 老太婆，你们家八路的有？ 呸！ 你可别装不知道啊！前几天我们的炮楼被八路军给端了，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个受伤的八路就在你们这养伤。你的八路的有？皇军统统的知道。哎呀，老太太，说了吧，为了活命。 活命，我的儿子儿媳都死在了你们的手里，你们让我怎么活命？ 你的儿子 儿媳妇死了死了的，如果你不把八路交出来，你的孙子邻居统统死了死了的。 这个时候那个演日本兵那个演员是拿着一个小纸房子，右手拿着一把剪刀、 哦、 在剪那个小房子、 嗯、啊，明白， 表现他那个残酷性。 奶奶， 我奶奶，这时候奶奶说话， 我告诉你，他就在，啪！ 哎呦，一巴掌打在我脸上。这个时候，那个演员拿过奶奶那个木偶的气球，拿出剪刀，啪，砰！然后这时候我们有一个注射器装的血，就啪一下喷在那个纸上， 嗯， 很有画面感，哎呦，太棒！ 我也觉得他俩这戏太好了， 两个人真是， 这两个人演出了五六个人的感觉， 有两千人大场面， 幸亏咱俩没空腔，真的， 我俩还想没事是六份儿， 我们有一段那是三个人演千军万马，特别棒， 特别特别好，真的特别好。但是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说太多， 对， 机会我们一定要去看啊， 对， 十号 在天桥艺术中心，如果有兴趣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一定要买票。太棒了， 是的，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FM927 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学有限公司对本节的大力支持，感谢两位的精彩演出，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咱们明晚6:45再见， 拜拜， 博虎点秋香， 明儿见。